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眼前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苏正，居然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此刻，苏正的双眼圆睁，眼珠如死鱼般凸起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电线，还有一道深深的勒痕。我又惊又怒，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几步，不小心把桌上的台灯给打翻到地上，顿时发出咣当一声巨响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我差点没蹦起来。接着就听到楼下传来吴伯的声音： 先生，没事吧？ 我吓得气都不敢喘，紧接着就听到有轻微的脚步声正在上楼来。虽然我腿都已经软了，但是来不及细想，我赶紧就跑出了书房。可是我不能下楼，因为那会跟吴伯撞个正着啊。一咬牙，我屏住呼吸，蹲在了楼梯旁，接着就看到了吴伯的身影。 先生，先生。 吴伯站在楼梯口叫了两声，没听到回音，脸色变了变。我此刻离吴伯不到一米的距离，生怕他会察觉到什么。吴伯喊了两声之后，就朝书房走去。等他一进书房，我拔腿就狂奔，连滚带爬地下了楼梯，然后跑了出去，也不管会不会让人看见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，我只想着赶紧跑。我也没细想，就直接从园区大门口跑了出去，几乎是脚不着地的从门卫面前跑过。门卫看见我之后愣了一下，然后举起手冲我大喊： 哎，你怎么？ 我哪有功夫搭理他呀，直接就在他惊愕的眼神下跑得没影了。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反正停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脚已经不像是我自己的了。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拼命喘气，脑子也逐渐清醒冷静下来。坏了坏了，这次真他妈是坏了。苏正死了，肯定是让人给勒死的，他总不可能拿根电线自己把自己玩死吧。他死就死了，偏偏还让我给碰上了，我怎么这么贱呀？我非跑过去干嘛呀？进去就进去了，结果啊，我还跟白痴一样，我直接从大门口出来，这警察要是查起来，我第一嫌疑人啊我。但是现在为时已晚，人已经死了，我也被人目击了，木已成舟。我摸到口袋里刚才顺手拿走的那把钥匙，顿时觉得这玩意儿太他娘晦气了，拿出来我就想扔了，但又马上忍住了，不能意气用事，不能意气用事。 又喘了几口气。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闻不问，我得主动去找韩城，我得把事情说清楚。上次说我是贼就罢了，这次别再把我当成杀人犯啊。我拍拍屁股站起来，刚一回头就看见有个人站在我背后，我顿时浑身一激灵。 胡翔，这么巧啊。 这个神出鬼没把我吓一跳的人面带微笑，这口音这语调，华成辉我都认识他。福田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惊疑不定，毕竟刚刚遇到了一件大事。 我刚才恰巧看到你在路上奔跑，很好奇，所以就跟了过来。胡桑，你没事吧？ 我连连摆手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心里却想着，怎么就这么巧，又来一个烦人的主。一低头看见他两手都提着礼品，就问道， 福田先生，这是要去会客？ 哪里哪里，我准备要回日本了，要给亲朋好友带点贵国的特产吗？ 哦，我恍然大悟，想起来那个女警跟我提过这件事。 胡桑，你们中国有句古语叫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朋友了，欢迎你以后到日本来做客，我们再一同探讨中国文化。 我心说，这小日本还是这么不要脸，倒卖文物啊，居然还能说成是探讨中国文化。不过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啊，也一定一定，也欢迎福田先生再来中国啊。又闲扯了几句，我借故说有事要先走一步，他友好地跟我握了握手。走出去没几步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怎么这么巧就在这儿碰见他了。回头看了看，发现他走的是和我相反的方向。突然我的视线落在了他的右腿上，虽然他在动作上极力掩饰，但还是能够看得出来，他的腿脚走起来可不太顺畅，像是有点瘸。我记得他之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怎么突然就瘸了？顿时我想到了，难道他就是那天晚上在大报恩寺遗址跟踪我的人吗？那不也就是说，墓地那一晚的黑影也是他？莫非这个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我？想了想，我立马往回走，追上去喊道，福田先生，等一下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疑惑地看着我。等我走近之后，他才问道， 胡桑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 福田先生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 胡桑请说，在下洗耳恭听。 我其实一直觉得很抱歉，福田先生你诚心想求医治保，我却没能帮上忙。其实眼下呢，有个机会或许能够让你这次中国之旅不虚此行。听我这样低声说，福田这条贪婪的老狐狸立马两眼放光，他迫不及待地说道， 胡桑，麻烦你细说一下，我很感兴趣。 福田先生，合作那可是要双方都有诚意的，那才能叫合作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在说之前你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福田犹豫了一下，似乎是猜到了我想问什么。 胡桑，请问吧。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暗中跟踪我呀？福田脸色大窘，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但这个表情已经彻底出卖了他。那天追我的人就是你吧？ 嗨， 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，用最日本的方式回答了。那天晚上 在墓地里的那个黑影也是你吧？ 嗨， 又重重的点头。 胡桑，对跟踪你一事我万分抱歉，但是那天晚上在酒店再次相遇之后，我怕你只是敷衍我，所以才会跟踪你。 所以你听到了我和齐小姐的对话，并且知道了宝藏的存在。福田拼命地点头，表示自己十分感兴趣。福田先生，这件事和之前的相比，那可不是一个量级了。这要是被抓到了，我可是会掉脑袋的。我把声音压得极低，就算我能弄到宝藏，你又怎么保证我们的利益和安全呢？福田环顾四周，见没有人后，凑到我耳边悄声说： 胡桑，你放心，我有特别的门路，保证能够万无一失的把东西带回日本。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回日本，我会让你拥有日本国籍，以后中国政府就再也不能奈你何了。在日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钞票大把大把的。 我忍不住想笑，为了拉拢我啊，还真是开什么条件的都有，什么条件都敢开。有要分给我家产的啊，有以身相许让我倒插门的，现在还有让我变成日本鬼子的。我真那么想骂他几句，不过我对福田的话确实感到惊讶。你有特殊的门路，难道是走私啊？ 嘘，胡桑，既然要开诚布公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但你千万不能透露给任何人。 我忙点头表示规矩我懂，让他放心说。 我的公司在南京这边有两条船，可以沿着长江一直到上海，到了上海就有专门的远洋船运到日本，手续都是合法的，胡桑尽管放心。而且这种事，嘿嘿，我也不是第一次做了。 看他自信满满，我顿时心生疑惑，试探着问，最近新闻里说捣毁了一个涉嫌走私的犯罪集团，莫非福田先生跟他们有合作？福田抿着嘴点头。 我之前是和他们有过几次合作，但后来他们好像自建了渠道，就把我给甩开了。这次我来中国，一是想和他们做一些交涉，二是想寻求新的合作机会。但是眼下这个情况，我只能先暂时回日本了，免得城门失火，殃及 池鱼。 对对对， 真是个意料之外的收获，没想到福田过去居然还是地下黑市的走私贩子。我忙问道，那福田先生你有没有见过他们的老板？福田想了想， 只见过一次，我记得那天是半夜，在码头上交货时见了一面。 他们老板是不是一个相貌斯文的戴眼镜的中年人？ 我不记得了，当时天色太暗，那个人又戴着帽子，所以我根本没有看清楚啊。哎，胡桑，为什么这么问啊？ 没事没事。嗨，因为都是古玩圈的事情嘛，所以我就是好奇了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，免得他生疑。就说既如此，那我就豁出去这条命了，跟你合作啊，也当是豪赌一把了。然后我跟福田约定了时间和地点，只要我东西一到手就立刻通知他，然后我们俩带着东西先到上海，再远走日本。一切谈妥之后，我忽然说，不行，这件事情风险太大了。福田见我出尔反尔，顿时急了。 胡桑， 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怎么又反悔了？ 我想来想去，这毕竟是件掉脑袋的事啊。你得先给我个保障。 怎么保证？ 你先打给我100万。我怕他被吓到，马上又说，收到钱之后我当场给你写张欠条，等到了日本你再把欠条撕了，那100万就等于是从我那份钱里预支的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这条件虽说吓人，但我说成打欠条算是一个台阶。福田可能觉得这也算是个保障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怕他事后反悔，就趁热打铁说，我们现在就去银行，我开个账户，你把钱转给我。然后又忽悠他，宝藏的事儿已经八九不离十了，让他马上去安排走私的事儿。我这边拿了钱，正好方便打点后面的事儿，这两天就会水落石出。本来福田还有些犹豫，但是我一拿宝藏说事儿吧，嘿，他就彻底顺从了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我拿着存有巨款的存折，他拿着我写的欠条从银行出来，两人分道扬镳。过了两条街，我确定这孙子没有再跟踪我之后，就找了个公用电话给韩城办公室打电话。 喂，哪位？ 电话通了之后，韩城的声音响起。我胡闹。一听是我的声音，韩城估计在那头已经蹦起来了，他大怒道，你怎么回事？颐和路苏公馆出了命案，门卫指认出是你非法闯入，你到底干什么了？ 你听我说，韩城，那件事情跟我无关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是送完陆素心然后才去的颐和路，这么点时间我怎么可能有空杀人啊？你想想不就知道了吗？ 你赶紧上我这儿来做个笔录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，你现在是有作案嫌疑的，别逼我拘捕你，自首和拘捕可是两码事。 嘿，我突然就笑了，你这不是也没拘捕我吗？说明我不是最大的嫌疑人吧？ 韩城在电话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有人目击到案发现场，峰哥曾经出现在附近，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捕他，所以才没有马上抓你，不过你还得过来一次，要不然对你可没什么好处。 韩大警官，这件事你得先帮我对付一下，作为回报我会送你一个大礼。 胡闹，你又想搞什么花样啊？ 韩城有点不高兴了，我得意地笑道，哼，你想不想人赃并获地捣毁一个国际走私团伙啊？ 什么？这场局本来最大的赢家是苏正，报了仇了，泄了愤了，一统了天下，今后苏大老板的名号就再也没人能压得住了，金陵城以后就只有一个苏家了。但这个最大的赢家居然死了。 韩城说有人在附近看到了峰哥，莫非是峰哥杀了苏正吗？ 峰哥杀人我一点都不惊讶，可惊讶的是他为什么要杀苏正啊？ 从现在的情况来分析，苏正的确有可能是那个幕后老板，是他诱导我去找玉寒晶的。我和陆素心从海怡会里出来的时候他就在等我，说明他已经算好了我会在苏星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真本的仿宋玉寒经。虽说高仿要有本可依，但陆素心也说了，那本玉寒经是苏星海几年前得到的，若高仿赝品早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，那就证明不了什么了。后来也是他引我去苏星海的办公室里偷账本，还说什么非常时期非常手段。如果这些确实是他布的局，那包括那次满汉全席和翡翠玉镯的事，还有苏星海名下拍卖公司经理监守自盗的事儿，就都有可能是他苏正安排的。因为那本账本里的内容可不是置身事外之人能够伪造出来的。仔细想想，陆素心说的没错，只要提前伪造好模仿苏星海笔记的账本，然后再收买个海怡会的工作人员，